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孭住阿香走向最后，巨像随时都有可能倒冧。我回头睇咗一眼，嗰条流住口水嘅大蛇已经将其余嘅黑蛇压响下面，爬到咗顶层尾随而至啦。原来蛇群迟迟未涌上嚟，系由于佢哋想快啲爬上去躲避升腾嘅热流。最后仲系条大蛇最先逼咗上嚟，我谂都冇谂啊，举起只手就开枪，将手枪里头嘅五发子弹全部打晒出去。混乱嘅局面之下，都嚟唔切睇下有冇命中，随手将空枪一劈，就爬上咗呢一副化石骨架度啦。一上去就觉得呢一副化石其实唔系咁结实，滚滚热浪中，身体摇晃，震下震下咁，好似喺上边稍微一用力，佢就会散嘅。五个人同时爬咗上去，人数啊确实多咗啲，但系刻不容缓，边可能一个个咁通过啊？我只好叫阿香眯埋双眼，咪睇下边。但系我自己喺上边啊，都觉得头晕，咬咗咬牙，咩都唔谂啦，搏命咁向前边爬咗过去。巨大嘅古生物化石骨架陷入咗一条横向嘅山缝之中。我睇嗰个位置有啲熟悉，好似就系我哋喺下边睇到过嘅嗰啲白色地观音嘅位置。呢个念头只系喺脑里头一闪而过。前边个肥仔咪咪摸摸移动得好缓慢，我喺后边又唔敢催佢。但系灼热嘅气流、松散晃动嘅骨骸化石，几乎就要超过心理所能承受嘅底线。呢个时候水气开始减弱，湖水可能差唔多流晒，我喉干舌燥，觉得神智开始迷糊，完全系处于一种意识嘅惯性，不断响一节节巨大嘅脊椎骨上边爬。忽然听到前边一阵枪声，使我恍惚嘅头脑立即清醒翻啲，抬头往前一睇，杨雪莉正向一堆堆白色嘅影子开枪。原来嗰啲地观音响我哋即将移动到横向山那嘅时候，从洞穴里头飙咗出嚟，纷纷去啃嗰啲化石。佢哋可能系担心蛇群亦会从呢度过嚟，枪声中地观音一阵大乱，唔少从峭壁度跌咗落去，剩低冇死嘅亦走到冇晒影啦。杨雪莉同明叔先后爬到较为安全嘅峭壁断层之中，而肥仔离嗰度仲有一段距离，我被挡响佢后边，想快都快唔到。呢个时候，身后铃冧一声，巨像终于冧咗落去啦，立即激起咗唔少滚烫嘅水花，骨架化石都差啲散埋。只见对面嘅杨雪莉向我哋搏命咁打手势，我回头一睇，差啲啊松手跌咗落去。嗰条大蛇身上流住血，竟然在巨像倒冧之前爬咗上化石。一齐上嚟嘅仲有几条黑蛇，嗰条大蛇好似癫咗咁，将挡响佢前面嘅几条蛇都咬住揈咗落去，好似阵黑色嘅旋风咁蜿蜒游咗上嚟。杨雪莉想开枪接应，但系角度唔好，根本打唔到佢。我呢个时候不得不嗌肥仔快啲，但系肥仔呢个时候全身都喺度打震，爬到比只乌龟仲要慢，眼睇住大蛇就要过到嚟啦。我见到肥仔手枪插响背后嘅武装带上，于是一边叫佢捉实米放手，一边孭住阿香猛咁向前一喘，揞出佢支手枪，武器都系上晒火嘅。我想回身开枪，但系由于孭住个人啊，身体一喐就控制唔住重心啦。好彩一只手掹住肥仔条武装带，孭住阿香就悬响半空，另一只手开枪射击，连开咗几枪，已经逼近嘅大蛇腹部中枪，卷响骨架上条尾一松，就跌咗落深谷里头啦。我掹住肥仔嗰只手又酸又麻，即刻将支枪劈咗，用两只手掹住武装带。肥仔俾我同阿香嘅体重往下一坠，勒到佢啊，差啲啊呕白泡，突然生出一道无情力，就咁坠住两个人，一步步咁爬向咗崖边。杨雪莉喺对面接应得仲算及时，我孭住阿香爬上咗断层， 同肥仔一齐趴响地下，除咗大啖大啖咁唞气之外，根本就喐唔到。而阿香呢，早就被热气蒸到虚脱啦。过咗好耐，肥仔翻咗个身，吐出一句话嚟：， 啊，呢啲系咩动物嘅化石啊？系妖男啊！真系好在救晒实净嘅。 点知话口未完，只听见嚟嚟嚟嚟嚟冧一声，成副化石骨架散晒，跌咗入峡谷之中。我同肥仔擘大个口得个窿，真系险过剃头啊！我全身都好似散咗咁，每条骨头都痛到入心，唞咗半日先唞翻过嚟。呢次真系牙烟，真系冇谂到仲有命可以离得开呢个神像。明叔讲啦， 哎呀，虽然啊水火之劫我哋避过咗，但系依家又入土劫啦，呢、这个峭壁嘅断层唔上唔落。我哋又唔系马骝，困响度又咪得个死字，你话系唔系啦？ 我话啦，系你个死人头啊，真系冇句好啊你！自从我见到地观音啊，我就有计啦，依度绝对有路可以翻出去。地观音喜热巨寒，打洞啊最叻噶啦，无论系岩层定系土层都拦住佢哋，而且佢哋并非只系响地下活动，佢哋响地表活动嘅范围都系啲温泉活跃带。他们挖的这些洞为的是搬食物，打得都很阔的，肥仔爬入去都不成问题，我们可以从洞里头捐回出去的。明叔听到就开心了， 哎呀，我刚才虽然看到这里有洞口，但是里头千门万户，就好像迷宫那样，就算有指南针啊，都未必转得出去，难道胡老弟竟然可以在这里找到出路？ 我仲未嚟得切回答，就听到肥仔抢先讲啦。 哎呀，呢种地观音打嘅洞啊，响我哋上山下乡嘅地方都唔知有几多。因为佢哋嘅洞越阔啊，所以猎狗系最鍾意入呢一种洞里头捉地观音食㗎啦。呢几年啊，可能都食到绝晒种啦。所以呢种洞呢系从外边打入嚟嘅。呢啲动物呢就是这样的习性了。按照洞壁上那些三角形的爪印，这样就可以判断洞穴的走势。不用理方向了，注意方向啊，反而容易荡失路啊。 既然有了脱身的路，大家就不再耽搁了，捐入迷宫这样的观音洞。地势逐渐升高，途中饿了就捉几只地观音吃下。若莫在观音洞里头转了半日的时间，终于捐了出地底迷宫了。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和暖人心窝的异事奇闻。 只见外边星光闪烁，是中夜的时分。我们发现这道海拔并不算很高，是处于一条山谷里头的位置，远处山影朦胧，林泉之声格外凄凉。陡峭的山壁中间只有一线天，就好像是将地下峡谷搬了出来一样。不过这里呢是更加狭窄压抑的地形，令人觉得似曾相识。地面上有零星的野兽白骨，大家左睇右睇，都响度判断身处的位置。我猛然醒悟啦，呢条系两条殉葬沟之一，系另外嘅一条撞骨沟啊！我哋只要一直沿途向西行，就可以同补给营汇合噶啦。 魔国灵寝中的塔状，向尼会根据其形制的大细配两条殉葬沟，形如二龙戏珠。由于沟中有大量的野兽骸骨作为殉葬品，故此格乃米尔当地人叫佢做葬骨沟。冇谂到我哋从其中一条葬骨沟进入龙顶冰川，最后从地底爬出嚟嘅竟然系另一条葬骨沟。不过呢度嘅地热资源丰富，植被茂密，响格拉米尔山区并唔多见。依家繁星璀璨，峡谷中嘅地形凹凸起伏，林密嘅地方重柏好多，遮住星光，星空之下，山野间嘅空气格外清新，日呼一吸之际，清凉嘅空气渗入心肺。我深呼吸咗两下，咁先至体会到劫后余生嘅喜悦。其余几个人亦都精神大振，先前嗰种等候死亡降临嘅煎熬焦躁，依家都一扫而空。点知天有不测风云，谷顶上空飘过一阵阴云，同上升嘅气流合响一齐，眨下眼嘅功夫就落咗一场大雨。昆仑山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山顶上面落雪，山下边或者落雨，半山腰好可能会同时落冰雹。我哋甚至仲未嚟得切抱怨天公不作美，就已经被雨水淋到透晒啦。我摸咗下面上嘅雨水，睇咗睇左右嘅地形，山谷空灵幽深，咁多年嚟人迹不至，嗰啲古老嘅遗迹多数应不复存在，但系更早时候火山活跃所形成嘅石叠石罅，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侵蚀之后依然如故，离我们不远就有个洞口，山洞倾斜入峭壁，形势上突下凹，正是个避雨过夜的好地方。我叫大家即刻入洞避下雨先。由于山洞里头好可能会有野兽，所以肥仔拎着运动步枪先走过去探路，明叔同阿香亦都用手遮住头顶，在后面跟了过去。我发现杨雪莉并不着急，任凭雨水落在身上，仍然走得不快不慢，似乎好享受这种感觉。于是我就问她了，慢吞吞地做什么？不怕被雨淋湿啊？在洞里头捐了半日，整身都是泥，可惜现在没镜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照一下自己的样子，连自己都认不出了，干脆被雨水淋下还好啦。等阵到了洞里头，透堆火烘干下，咁咪唔使担心会病咯。我听佢咁一讲，先諗起我哋五个从地底爬出嚟嘅人，全身上下实在好鬼邋遢，的确好似一群出土嘅文物咁。呢度虽然气候偏暖，山里头嘅雨淋耐咗都係好容易感冒嘅，所以我仲係叫佢快啲入洞里头避下雨先啦。我哋入到洞里头，一入去就先闻到一股微弱嘅硫磺气息。洞内有几处白色石坑，睇嚟呢度以前亦都喷过地热，涌出过几度温泉，依家已经干晒。虽然气味稍微有啲令人唔舒服，但系咁就唔需要担心有野兽出没啦。山谷里头大把枯枝败叶，我同肥仔响洞口揾咗个冇雨水嘅地方，随便执咗一大堆翻嚟，都响洞里头透起堆篝火。将食剩的地观音拿出来烤。地观音的肉好像地鼠咁，有肥有瘦，五花腩极为适合烧烤的。烤了没几耐就已经是色泽金黄了，滋滋声咁滴啲油出来，没有任何调味料，所以食的时候呢难免呢就会有啲土腥味。但是食惯了之后呢，反而觉得越嚼越香。火焰越烧越旺，烤到个人全身都暖粒粒，紧绷嘅神经一放松，几日积埋嘅攰气全部涌晒出嚟，从里到外都感到疲惫不堪。我指咗半只地观音嘅后腿，嘴里头肉仲未嚼完啫，就差啲瞓着咗啦，打咗个喊路，正话想眯下，点知发现杨雪莉正坐喺我对面睇住我，似乎有话要对我讲。同我去美国啦，好唔好？ 呢件事杨雪莉讲咗好多次，我始终冇应承，因为嗰个时候生死难料，日日都心惊肉跳，就好似过紧世界末日咁。但系依家就唔同啦，既然我哋从诅咒嘅噩梦里头挣扎咗出嚟，我就必须俾佢一个答复啦。我都问过自己好多次，我当然系想去美国啦，并唔系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有几好，而系我觉得同杨雪莉已经唔可以再分开啦。但系我同肥仔依家一穷二白，就算系卖埋条底裤啊，都冇几多个崩，去边度揾食都艰难啦。仲有我嗰啲牺牲咗嘅战友，佢哋嘅屋企大多数都响贫困山区，佢哋嘅家属今后边个照顾啊？当然杨雪莉会毫不犹豫咁解决我哋经济上嘅诸多困难，但系自力更生系我嘅原则，我做事向嚟都唔会犹豫不决嘅。但系呢次我不得不反复咁考虑啦。于是我对杨雪莉讲：俾啲时间我添啦，等我再谂下。如果去咗美国，我研究咗半世嘅风水秘术就冇用武之地啦。我从啱啱到北京潘家园嘅时候，就打算赌个大斗，发笔横财。如果唔系呢一套摸金教位嘅寻龙诀，岂不是白学？龙楼宝殿我哋都冇少去，但系竟然冇摸到咩值钱嘅嘢，呢、这个讲出去啊，真系有啲唔好意思。依家个个都话要出国，唔管系边个国家，就连第三世界国家都抢住去，打算反正系出咗去再讲。我啊，当然亦想去美国嘅，但系依家嘅时机似乎仲唔系咁成熟。肥仔喺旁边就讲啦：， 啊系啊，当年胡司令嗰番要以赌嘅大斗为平生目标嘅豪言壮语，至今我仍然言犹在耳，绕梁三日咧。呢个系我哋嘅最高理想，唔将呢个心愿了咗啊，我哋啊食又食唔落。瞓又瞓唔冧咩？ 明叔听我哋讲话嘅意思，好似系又有咗咩大计划，连忙对我哋讲啦： 啊，有冇搞错啊？都仲未从昆仑山捐翻出去，就又计划大行动啦！你哋要带埋我啊！我可以提供资金同一切必要嘅物资。虽然呢次啊，我蚀咗老本，但系有赌未为输啊嘛，你话系唔系啦？我啊，好相信胡老弟嘅实力啊！我哋一定可以再狠狠咁做翻单大买卖啊！你话系唔系啦？ 我啊不耐烦咁对明叔讲啦：，走走走走，你咪跟住起哄啦，好唔好啊？你冇睇到依度有三位伟大嘅赌斗工作者，正响度为赌斗行业未来嘅道路而忙我咁交谈紧咩？呢、这个啊，将会系一个不眠之夜啊！明叔陪咗夫人又接兵，依家当然唔肯放过任何揾钱嘅机会啦。陪住笑啊，继续对我讲啦：， 我当然知道胡老弟你系做大事嘅人啦，不过一个好汉啊，三个帮，除咗肥仔同杨小姐，我都可以帮下啲小忙嘅。我依度有个好有价值嘅情报啊，新疆哈密王嘅墓。你哋有冇听讲过？据讲哈密王嘅古墓里头有一套黄金经书，嗰套经书每一页都系用金整嘅，内中更加镶满咗各种宝石。读一行经文就可以令凋零嘅白花再次开放，读两行经文就…… 明叔一边讲，一边眯埋双眼摇头晃脑。就好似嗰本黄金经卷已经到咗佢手咁，陶醉到傻啊！杨雪莉见同我正喺度商量紧事，又俾明叔打断咗，话题越扯越远，再讲落去咧，可能又要兜到去天山岛哈密王嘅斗啦。于是清咗清喉咙，将我嘅注意力从明叔嘅话题度扯翻翻嚟。杨雪莉对我讲啦：，你明明响激雷山嘅神像顶上边已经亲口讲过啦。唔再做赌斗呢一行，想同我一齐去美国噶？点解依家都未到一日啫？你又唔认账啦？不过我都唔嬲你，因为我理解你嘅心情。翻去仲有一段时间， 到咗北京之后，你再俾我一个答复啦。我希望我以前劝过你嘅话冇白讲。你知唔知布莱梅乐队嘅故事啊？我谂呢个故事同我哋嘅经历有住好多相似嘅地方啊！ 我同肥仔两个，你睇下我，我睇下你，从嚟未听讲过咩不买煤嘅乐队，唔用煤啊，用煤气啦。杨雪莉竟然讲我哋嘅经历同呢个乐队相似，佢究竟想讲咩啊？ 我实在琢磨唔出摩金教会同不买煤乐队之间有咩联系，唔通呢班人系一班翻鬼佬倒斗队？ 于是就问杨雪莉啦：咩系不买煤乐队啊？ 杨雪莉就讲啦：唔系不买煤，系布莱梅，系德国嘅一个地名。呢、这个故事呢系个童话故事，故事里头嘅四只动物雷、狗、猫同鸡都感觉到生活压力太大，佢哋决定组成一个乐队去布莱梅演出。佢哋认为自己一定会在那里大受欢迎，从而过上幸福的生活。在他们的心目中，到达旅途的终点布莱梅就是他们的终极理想了。 我和肥仔同时摇头：这个比喻是非常不贴切，为什么拿我们和畜生来比的？ 你们听我讲完先啦。他们组成的布莱梅乐队其实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到达布莱梅，因为他们在旅途中用智慧在猎人的小屋里头击败了坏人，然后就留在那里幸福地生活下去了。虽然布莱梅乐队从来未去过布莱梅，但他们在途中已经找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实现了自我价值了。 肥仔虽然还是懵下懵下，但我已经基本上知道杨雪莉这个故事所指的意思了。从未去过布莱梅的布莱梅乐队和我们这些从未通过倒斗发财的摩金教会，的确可以说是很相似的。或者在旅途中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甚至价值超越了我们那个发一笔横财的伟大目标。目的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什么。听完布莱梅乐队的故事，我沉默了好久，突然开口问肥仔： 黄司令，我们为什么要去倒斗呢？除了因为没钱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肥仔被我这样一问，问到很愕然，想了半日才说： 赌斗，因为除了赌斗，我哋两个咩都唔识咯。 听个肥仔嘅话，我产生咗一种好强嘅失落感，心里头空荡荡，再都唔想讲嘢。其余嘅人食完嘢之后，都靠响洞壁休息。我辗转难眠，心里头似乎有种隐藏住嘅嘢被触动咗。这个是一种对自身命运的审视。我和肥仔的背景都差不多，都是军人家庭出身，经历了十年浩劫。这个年纪是人一生中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革命无序，造反有理的观念根深蒂固，学校的老师都被批倒批臭了，学业基本上就荒废了。要文化冇文化，要技术就冇技术。呢啲唔单止係我哋两个人嘅悲哀，亦都係整个时代嘅悲哀。后嚟响应号召，响广阔天地练雄心，我哋到内蒙最偏僻嘅山沟里头插队，切实体会咗一下百里地唔见一个人影嘅广阔天地。我仲算好彩，上山下乡一年几就返咗嚟当兵。而肥仔如果唔系立定心水，唔相信咩回城指标嘅话，自己执包袱翻咗嚟，恐怕呢个时候仲要响山里头踎几年啊！参军入伍系我从小嘅梦想，但系冇赶啱时机。 只能够日日晚上发梦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兵一当就是十年，29岁先当上连长。南疆起烽烟，正是我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但是在战场上一时冲动，将我的大好前途化为乌有。一个在部队生活了十年咁耐的人，一旦离开了部队，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改革开放之后，有大量的新鲜事物和崭新的价值观涌入来中国，我甚至好难适应这种转变，想学做生意，怎知发现自己根本不是那块料，亦逐渐冇了理想和追求，成日在度混日子等死。直到我和肥仔认识了大金牙，开始了我们摸金教位的生涯，咁先算是找回奋斗目标，赌个大斗发不横财，对我而言或者只是一个不拉楞的想法。因为好像肥仔讲的咁，除了赌斗，我们还懂做什么？我只是希望过得充实一点，而不是在平庸中度过。到了美国，一样可以继续奋斗，赚多些钱，令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生活过得轻松些。我从未好像现在那仔细地考虑过我的人生。一时间思潮起伏，虽然眯埋双眼，但一啲睡意都冇。耳里头听到其余的人都攰得好交关，冇过几耐都瞓到冧晒。外边的雨声已经停了，我忽然听到有个人轻手轻脚地向外边走出去。我不动声色，微微将眼擘开一条细缝，只见火堆已经熄了一半，明叔正在偷偷摸摸地走出洞外边，他手里头拎着我的背囊，那里里面装着一些我们食剩的肉，还有几套冲锋服、干电池之类的东西。如果想从深山里头走出去，最低限度亦需要具备这些东西。我即刻跳起身，一手捉实他，低声问他，半夜三更你想去哪？咪话俾我知你想去屙夜尿啊。放水啊，唔使带背囊嘅。要赶路嘅话，点解唔同我讲声？好等我送你一程啊嘛。我呢下非常突然，明叔差啲俾我吓到心脏病。 我哎呀，老柳啊，沧海一粟。点敢劳烦啊，教委大人相送啊，你话系唔系啦？ 我对明叔讲啦，你是前辈，岂有不送之理啊？你到底想去边啊？明叔一蹬脚就讲啦， 呢个，哎呀，实在一言难尽啊！ 讲话之间，面露难色，神情黯然咁细声对我讲啦， 哎，实不相瞒啊，呢次从地底下边有命出翻嚟，我觉得真係好似发咗场梦咁。回首前尘往事，觉得人生犹如大梦一场，又痛苦又短暂。呢次死里逃生，两世为人，咩都睇化咯，睇化咯。我呢打算去庙里头做喇嘛，以后诵经礼佛了此余生，忏悔曾经嘅罪孽。但是呢，怕香伤心，仲系唔好俾佢知道好过啦。于是出此下策，想不辞而别啦。我諗有你胡老弟响度，一定可以帮阿香呢个細路搵返个好归宿嘅。你哋就唔使我再费心啦。老柳外风中叶，就等我随风而去啦，你话系唔系啦？ 我真係俾明叔激恩你啊！呢一套把戏如果係头一回演呢，或者我仲真係会俾佢呃到。但我早就清楚佢嘅打算。呢条老狐狸见我似乎要答应杨雪莉去美国，十有八九就唔会再去赌斗啦。依家呢条撞骨沟只有一条路，行出去又并唔困难。于是就想一走了之，想走数啊！佢仲差我一屋古碗，点可以俾佢走嘅？于是我就抢过背囊讲啦，出家人啊四大皆空，你就唔使咁急住皆空先。当初喺北京我哋约定好㗎嘛， 你嗰一屋古董，包括杨贵妃嗰嚿润玉啊，应该都系我哋噶啦。有咩事呢？翻去北京计清楚条数再讲。到时候你做道人又好，做喇嘛也罢，都同我无关啦。但系在此之前，我哋仲系要多啲亲近，一步都唔可以分开嘅。你话系唔系啦？